你都可以講下關於你自己人生裏面咁多轉變啦，不如都講下有啲乜嘢咁奇怪事件隨住呢個大頭鬼見過之後會發生喺你身上邊啦。 好啊好啊，咁呢個一路到咗呢，係呢件事一路讀完書之後呢，我哋出嚟嘅社會做事啦，因為我哋當年因為會考成績都唔係咁好，咁出嚟做嘢呢嗰段時間一路咁樣都係好失望嘅，因為個社會俾我哋嘅機會唔係咁多啦。咁同埋我哋嗰時住一屋企呢，就是、住屋邨嘅。咁由於係舊型嘅屋邨啦，咁一個大廈嘅前後嘅樓梯係喺最兩端最盡頭嘅方向嘅。因為我哋住喺頂樓嘅，一層裏面係42伙人嘅。咁我哋由於因為喺60年代暴動嘅時間呢，那個治安唔係咁好啦，咁我哋因為舊式嘅屋邨嘅個鄰里關係非常好呢，大家基於係用公共浴室、公共廚房咁呢，所以成層樓都係一家人咁㗎啦。咁就由於加強嘅保安呢，就喺兩座樓梯嗰個位置嗰度呢，就加咗鐵閘喺度嘅。咁基本上呢，夜晚啲人翻咗嚟，我哋鎖咗個鐵閘，就唔會係有人出入噶啦。咁亦都每一晚都有啲義務嘅男户主咧，就負責喺嗰個鐵閘旁邊嗰度瞓嘅，咁啊可以方便有人翻嚟叫門開門睇啊，認唔認得咁樣啦。咁喺1977年嘅時間咧，大概係8月嘅時間咧，咁一件好奇怪嘅事發生喺身上邊啦。咁我就記得當晚我瞓到大概2點到咧。咁啊，因為我哋熱天係冇閂木門瞓覺嘅，咁瞓到大概2點鐘，一陣風吹入嚟，吹得嗰陣風係好大，可以吹到我醒咗嘅。咁而我係醒，係想起身嘅時間咧，當我個頭係啱啱先想起身，而個身咧仲未起身嘅時間咧，咁我已經係全身唔喐得嘅。而我一隻眼睇到喺門嗰度一個女人嘅行入嚟，係好清楚係一個人影行入嚟啦。咁因為初隻眼係醒過嚟嘅時間係睇得唔好清楚，但係過咗十幾秒之後咧，隻眼開始睇到嘢啦。咁見到係一個大概比我大2-3歲嘅女人嚟嘅，係相貌非常之靚嘅。咁啊頭髮好長啦，大概係5.7-8寸咁樣啦。咁係著一個黑色嘅斗篷，著一個黑色嘅裙咁樣。 即係唔會係透明嗰啲咁樣。 唔係嘅，係好實嘅實體嚟嘅。咁我當時嚟講咧，初係出唔到聲嘅，掙扎咗一輪嘅時間咧，我可以講到嘢啦。我話你係邊個？你係邊個？咁問佢，佢話你唔使驚，你坐低啦。咁樣講，咁我就再問佢，大聲咁喝佢啦。我問究竟你係人定係鬼啊？咁樣講，佢話我既唔係人，亦都唔係鬼。咁樣講，咁我你唔係人唔係鬼，你點樣入到嚟呢度啊？咁樣，你入嚟我屋企做乜嘢咧？咁佢話你唔使驚，我同你講咗，我唔係人，亦都唔係鬼。咁我你唔係人唔係鬼，究竟係乜嘢咧？佢話你想知咩？我俾你睇睇啊！跟住佢企起身，因為當時已經坐咗喺我張床對住嗰張凳嗰度噶啦，嗰種感覺係好實在嘅。我係知道並唔係喺夢境裏面，因為我已經係個身係不停咁掙扎緊，個頭而係想唔想唔落，個身又仍然係唔喐得。跟住個靈體喺個斗篷裏面就攞咗條尾俾我睇，嗰條尾就係一次狐狸嘅尾巴嚟嘅。咁我當時個心係好驚好驚嘅。大概都有3-4尺長嘅。3-4尺長啊，咁咧我就好驚噶，咁佢話你唔使咁驚，我嚟到係唔係害你嘅，咁我同你講咧，我又唔係人，又唔係鬼，但係我唔會害你嘅，你定啲啦，你定啲，你就會喐得噶啦，咁樣講。當時我就係聽佢嘅説話咧，即係將個情緒稍為放鬆翻啲啦，咁身體果然喐得啦。 咁佢嚟做乜咧？究竟？ 咁我就問佢咧，你究竟嚟做乜嘢咧？佢嘅解答俾我就係話咧，佢同我之間係一段姻緣喺度咧，呢段姻緣係到適當嘅時間就會嚟噶啦。佢話係避都避唔到，要到嘅就要到噶啦，咁樣講。咁佢但係佢話我埋唔到你嘅身，因為你嘅身係一種氣場係護住咗嘅，係一種能量護住咗嘅，我係埋唔到去嘅。咁我就問佢啦，係乜嘢所謂姻緣啊？佢話講呢個係好難講俾你聽嘅，因為天意係一種天意，我唔可以講俾你聽。但我今次嚟係可以見到你係90日。將來是有機會再見的，這樣說。 咁但是他說90日，你沒有問他什麼意思，是為什麼又會是這樣呢？有沒有再追問，或者他有沒有再出現還是怎樣 呢？咁他說的意思就是跟我說，他說會將來那段時間裡面都會來，陸續續是不停地會來，是90日的時間維持。咁我當時來說，第一、第二晚當然很害怕， 一个搏命咁叫我屋企人，但屋企人完全系听唔到我叫嘅叫声啦。系啦，但系我系可以喐得到嘅。咁好啦，我就听佢嘅说话，唔再挣扎得咁紧要。一果然可以喐，我坐翻起对住佢，但系大家的距离仍然系保持喺五尺之内啦。咁、我问佢哋究竟系叫乜嘢名？你唔系人，你叫咩名？咁佢同我讲：啊，我唔可以讲俾你听，但我可以写俾你睇。咁佢就喺我个床头嗰度，因为我哋饮茶，夜晚瞓觉我习惯咧就一杯茶摆喺个床头嗰度嘅。而我哋啲屋企就比较中意打麻雀，佢有张麻雀台啊，木嘅麻雀台喺啊嗰、那个床边嘅。咁、我用个手指就点咗啲茶，就写咗喺张木台上面啦。咁啊，写咗金南丽三个字啦。咁啊，我据我所知，佢个名字就叫金南丽。咁好啦，咁初初几日系觉得好惊啊，咁啊同屋企人讲嘅，咁屋企人就以为我系撞到啲啊唔干净嘅嘢、污糟嘢咁啦，咁就同我去问嗰啲拜神婆啊咁样，就啊攞咗啲啊筷子啊红筷子翻嚟，绑咗啊一个十字啊，或者系将啲教剪摆喺枕头底啊，甚至乎鞋又将佢啊摆喺个床下底啊，阴阳相即系一样一只咁样系朝天啊咁样啊，认为咁样系可以辟邪镇煞噶啦，就唔会再遇到啲咁嘅嘢噶啦。啊！殊不知道咧，嗰幾日做嗰啲咁嘅嘢，仍然係冇用啊！佢一樣係咁嚟，而自己嗰種感覺亦都係好奇怪嘅。自從見咗佢兩三日之後，知道佢對自己冇惡意咧，反而個心係啊，每一晚都係到咗十二點幾、一點鐘，佢仲未嚟嘅時間，就已經係好想佢嚟嘅時間。 但係好想問下你嗱，佢每次嚟嘅話係同你傾偈啊，因為做啲咩啊，因為點樣啊，同埋走嘅時間又係點樣啊？即係一陣煙走啊，因為係點樣情況啊？ 咁呢個應該同講返第一晚佢嚟嘅時間講起㗎喇。第一晚佢走咗之後呢，我哋問返嗰啲隔離鄰舍啊，負責看鐵閘嘅啊嗰啲同屋主啦，問佢尋晚夜晚有冇人入過嚟，佢話完全冇人入過嚟。咁形容返俾佢聽，一個咁嘅著咁嘅衫人，佢就更加冇理由呢，佢話呢啲咁嘅人唔識嘅點會放佢入嚟呢？咁證明係冇呢個人，係任何人見到呢個人入嚟啦。咁所以可以好證明佢係一個唔係經正常途徑入我哋呢個屋企裏邊嘅。 但係佢嚟係同你傾偈定係乜嘢？ 純粹係傾偈，同埋佢講一啲係問我日常生活嘅嘢，同埋問我一啲將來嘅睇法啦咁樣。佢話因為咧緣分始終係未接觸，兩個人接觸就係未了嘅緣分嚟嘅。佢話始終係會接觸先完成一個緣分。佢話但係今時今日所謂嗰種咁嘅氣場護住咗係冇辦法嘅。佢話將來在適當時間我會再遇到他，他還跟我透露過是會有利用一個叫借屍還魂的方法呢，是跟我再接觸過的。 哇，說到這樣的情況，似乎還有一個故事出現，不如我們留待明晚黑好嗎？我們再講一下這個究竟之後的後話是怎樣。 終極靈異檔案。